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形容是里程碑，令美国距离改变国内疫情的进程近了一步。辉瑞公司说，希望药管局的决定有助增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0点，升20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2，英镑10.695，瑞士法郎8.543，澳元是5.62，加元6.16，新西兰元5.373，欧元9.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49美元，卖出1,805.5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啊。咁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洞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帝琴湾，就系、是、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洞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帝琴湾。九龙湾嘅启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九展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启德隧道嘅九龙湾出口啊，就系、是、九展对出噶。是启祥道去翻观塘方向，咁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嘅九龙湾出口。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车多。咁喺港岛方面，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由于有爆水管，12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一带咧就开始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隧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带咧就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二上午9:30，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1936年，希特拉掌控纳粹德国三年，德国面目全非，纳粹政治宣传功不可没。 他们利用市民对盖世太保的畏惧，散播恐惧，灌输一种每个人都被政权密切监视的意识给所有人。 啱啱走出一战阴霾的德国民众，怎样面对迫在眉睫的二次大战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与希望共存》，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24日，对接十四五规划， 黄柳权指包括理念与思路对峙。 大埔车祸死者增至两人，63岁女子不治，4岁男童危殆。 三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经复修活化后开幕。 拜登指阿富汗撤军期限或延长，塔利班批评是延续占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月24日嚟到8:09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啊，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昨日咧就見到啊，有超過80年歷史嘅三級歷史建築物啦，中環街市咧就開始係試業啊。其實講翻中環街市咧，佢喺2003年開始咧就停用啦。2009年嘅時候咧，就當時嘅特首啊曾蔭權咧就宣布話將街市嘅大樓咧係交俾市建局咧做一個嘅保育活化嘅。咁啊，最終咧見到話喺2017年開始展開復修啦。咁啊，耗資話要大約係5億到嘅。昨日就正式係。投入服務亦都係開放俾一啲市民入去係可以行啦。咁啊，見到咧而家新嘅事業咧，就話有超過70間嘅商户咧就會喺度啦。咁啊，知道喺開放之前咧，其實街市都做咗一啲嘅復修啊，同埋保育嘅工作嘅。尋日都見到咧，啲市民特登嚟參觀咧，都有留意到啊，過往喺街市度有啲咩嘢嘅元素咧係保留住咧咁。嗱喺活化之後嘅中環街市點樣營運，有啲乜嘢嘅特色咧？佢本身嘅建築特色又可以點樣係保留落去咧？都可以咧請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就系负责营运嘅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早晨。 早晨啊， 早晨，蔡宏兴，讲下寻日咧，我喺中环街市嗰度咧，就第一日系活化后就开放，咁啊叫做试业咁啦。见到试业嘅情况又如何啊？嗰、那个人流又点啊？ 我谂好多市民都期望即系中环街市再开放啦，咁因此寻日其实系人山人海，咁啊，我哋亦好高兴睇到啲市民咧，其实入到即系中环街市咧，对我哋嗰个复修计划咧都系欣赏嘅，咁啊，啲商户更加就即系做到生意咧，咁呢个即系多谢市民大家嘅支持吓。 嗱，讲翻其实咧，实际谂住活化完街市之后，系想做一个乜嘢嘅模式嘅做生意嘅地方咧？纯粹系一个好似以前嘅街市咁啊？定系有啲咩元素系会留低喺度啊？啲铺头卖嘅嘢有冇啲咩限制啊？咁样噶？ 我哋希望做一个真系属于市民嘅公共空间啦。咁啊，即系自然啦。即係唔係完全啲嘢係跟翻以前街市市關鍵嘅時代都唔同咗，咁而家啲消費者嘅需求亦唔同啦。咁因此我哋加入咧，其實係好多你可以話飲食嘅元素啊，有啲日常生活嘅日用品啊，喺嗰個24小時嘅通道嗰度，更加係一啲小食係香港品牌。咁啊，等啲人係可以好容易咁就咧接觸到我哋香港現代而家既有嘅產品嚇。 即係佢開放嘅時間，頭先話24小時通道，即係有啲地方係24小時開嘅， 係冇錯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由中環行翻上去半山咧，其實電梯咧係經過我哋嗰個中環街市嘅，咁喺嗰度咧係一個24小時嘅通道，咁人來人往，亦係喺一個好即係陽光充足咧，如果朝頭早、夜晚亦係一個好明亮嘅地方，咁因此有啲鋪頭咧。在那個24小時通道隔離咧，係個開嘅時間咧都會係長啲嘅嚇。 頭先講到賣嘅嘢有冇啲咩限制？頭先你就話啲係飲食咧，有啲係日用品啦。有冇話即係都未必好想係啲好高檔嘅消費喺個街市度出現？定係會 係啦？呢個絕對啦，即係我哋覺得嗰、那個價錢咧應該係大眾化啦。咁因此我哋其實都一個。幾相宜嘅價錢嘅有啲鋪頭，譬如嚟我哋中環街市食一個叉燒飯，有埋蛋有埋湯，都係58蚊。 咁啊再加10蚊就有個飲品添。咁啊另外我哋都係支持一啲本地嘅牌子啦。咁跟住你睇到即係喺我哋街市裏頭咧，係其實有不同嘅本地嘅牌子，有老嘅字號，有新嘅牌子啦。譬如我哋有麥子一個香港自己品牌嘅啤酒啦，我哋亦有即係金源米業嘅老字號啦。咁我哋其實就希望喺呢度咧，真係啲市民感覺翻以前嘅人情味，都係我哋香港人嘅即係創業嘅地方。 嗯，係咪都係傾向啲小店多啲咧？即係連鎖店嗰啲就應該會少啲喺呢度出現。 較少啦嚇，至今呢度頭先講到咧，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即係活化中環街市，亦係即係支持香港嘅即係中小企啦。咁因此我哋其實就啲攤位咧都較為細嘅，咁希望可以創業嘅年輕人啊都可以進駐。咁我哋亦咧其實咧就幫唔同嘅你可以話機構合作啦譬如喺新科技方面，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安排，幫科學園啊，幫 Cyberport 啊嗰啲一齊合作。咁我哋間亦有好多公共嘅空間嘅，喺個中環街市嗰度，即係12萬尺度咧，其實我哋真正係租出嘅地方咧，係5萬幾尺唔到6萬尺嘅，其余嗰啲都係公共空間，就係俾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團體咧，係可以入嚟我哋中環街市咧，係舉辦一啲項目啦。咁我哋最近即係一開嘅時間咧，就有一個STEAM 嘅 corner 啦，咁就係希望老師涵熱，亦係喺科技啊、喺文化方面咧，係去推進下。 即係做一啲表演類，譬如嗰啲街頭表演啊、即興表演嗰啲，係咪都可以喺度做啊？定係全部都要申請？ 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預早通知我哋申請啦。咁等喺唔同嘅時段，唔會大家一齊係爭即係市民嗰、那個注意力啦嚇。咁我哋其實有唔同嘅渠道，希望係多元化啊。咁你話粵劇又得，你話西樂又得。表演魔術啊又可以，咁好多嘢我哋希望咧，就係真係一個變咗市民係可以用嘅公用地方。咁其實我哋喺試業之前，其實喺5月咧，我哋都已經有幫即係French May 有一啲合作啦。咁佢哋嗰陣時都有一啲表演者嚟到我哋中環街市咧係表演，亦我哋係請咗一個即係 street artist 啦，喺我哋中環街市嗰度咧係畫一啲mural 嘅嚇。 嗱，頭先講到咧喺中環街市呢度咧，尋日開始係開放俾啲市民，因為試業就開始啦。講到頭先蔡宏興講到咧，都有一啲鋪頭可能係一啲本地元素係多一啲啦，亦都有好多公共空間嘅喺入邊，亦都歡迎好多嘅人士喺申請之後咧，都可以喺入邊做一啲嘅表演等等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點睇活化之後嘅呢個中環街市？另外咧，繼續想問一下蔡宏興咧，就係、是見到你頭先都話即係想即係大家同啲即係喺活化之後嘅街市可以有一啲人情味啊，或者一啲小店都可以進駐，但始終嗰個係一個比較旺嘅地段啊嘛。咁你哋如果係用一個咁嘅方式去營運，又話即係可能我見啲報道話都想係即係收嗰個租金上面都相對係比市價低一啲啦，係咪可以持續到落去咧，或者做到係收支平衡咧？要營運落去嘅時候又 我哋相信其實絕對可以嘅。即、就、係、是、我哋其實有個理念咧，就係大家即係創造一個共享價值。咁我哋譬如幫租户嚟講咧，其實就喺嗰個頭先提到啦，基本個租金方面咧係較為合理同埋商業。咁但係我哋自然希望佢成功啦。咁因此其實喺生意額嗰度咧，我哋都可以幫佢分成嘅，等於其實佢哋係我哋嘅生意果盤，佢嘅生意做得越好咧，我哋嘅收入咧就越多。咁呢個即係我諗係大家都希望係即係做一啲好嘅生意啦，有一啲好嘅產品啦，等到市民係享用得到。咁亦係希望市民支持我哋呢個方案嘅做事啦，咁嚟中環街市多多消費，支持本地嘅企業。 係， 但整體嚟講，譬如今次中環街市嘅活化同埋附近，譬如中西區都有好多歷史建築啊，或者係一啲法定古蹟嘅，譬如講到大館啦，即係呢個前中區警署啦，亦都PMQ 啊等等呢一類咧，即係喺成個活化或者保育嘅過程入邊，你今次中環街市同佢哋有啲乜嘢唔同嘅咧？又 我諗其實好多相似嘅地方嘅，我諗最唔同係喺個營商嗰個創新思維方面。頭先提到啦，我哋咧其實就唔係純粹一個業主租客嘅關係，我哋其實真係睇我哋啲進駐嘅商店咧係我哋嘅生意，我哋嘅夥伴，咁希望佢哋成功。咁同樣我哋其實喺中環街市嚟講咧，我哋亦唔睇到我哋嗰個影響咧係淨喺中環街市裏頭。我哋其實咧就希望聯絡到，你話大館又好 ，PMQ 又好，孫中山博物館又好啊。嗰陣時我哋嗰個中環街市裏頭咧，其實有啲展出嘅場地咧係邀請咗，譬如香港建築中心嚟幫我哋營運，亦係有啲導賞團咧，其實會帶人咧去中環唔同嘅地方去睇下我哋香港發展嗰個歷史啊，我哋咁多有趣嘅故事啊，咁樣嘅古蹟喺度，我哋做咗好多嘢。咁因此，其實我哋希望就係帶動整個中環嗰個活動，希望唔同嘅市民、唔同嘅年紀都係可以係有一個你可以話佢哋中意啊嘅做嘅嘢咧，係可以喺中環。在中環街市那裡咧發生嚇。 整體嚟講啦，今次活化之後咧，有冇話邊啲元素，特別市民嚟到參觀都可以留意一下，有邊啲嘅過往係一啲特別啲嘅喺今次呢、這個嘅歷史建築入邊嘅特色係留低咗嘅咧？ 我哋其實就保留咗13间咧原本嘅即係檔攤嘅結構啊設計喺度嘅。咁譬如即係金源物業咧，其實就喺其中兩個嘅保留咗嘅檔攤裏頭經營。咁自然即係裏頭嘅產品係唔同咗，但係咧都係同樣嘅人情味。我諗年輕人譬如好多都唔知道笛米係乜嘢，咁我哋揾金源即係物業嚟咧，就係呈現翻以前有一啲嗰種消費嘅模式，但係亦有新嘅產品。另一個我諗幾唔同嘅，我哋其實咧覺得今日嘅社會咧，其實科技係走唔開嘅。咁我哋因此都有5G 嘅網絡啊。我哋其實喺我哋背後嗰個支援呢啲店鋪嘅話咧，我哋其實一個好完善嘅一個你可話銷售嘅網絡嘅供應。咁好多數據好多嘢咧，其實都已經係俾到啲租客知道。咁等佢哋可以係專心去營運佢哋嘅生意，咁嚟到我哋有一個即係就話 plug and play 啦，即係嚟到其實咧，佢專心攞佢嘅產品嚟或者佢個服務嚟銷售就得啦，佢唔使擔心背後好多譬如嗰啲基建嘅模式係要投資落去嚇。 好啊，唔該曬蔡宏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蔡宏興咧就係華茂集團嘅行政總裁啦，亦都係負責營運中環街市活化之後嘅中環街市嘅。另外咧都想睇下啦，活化之後嘅中環街市究竟嗰一啲嘅歷史建築元素係咪真係保留到咧？亦都係咪原意活化之後嘅中環街市而家出嚟嗰個模樣係咪原本咁樣預計嘅咧？都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啊，有中西區關注組召集人羅雅玲，早晨。 系早晨， 罗雅玲，寻日就第一日试业啦，即系活化之后嘅中环街市系正式开放试业。你自己有冇落去睇过话？你见到个情况系点啊？ 我都有落去睇过嘅，琴日咧就同即系朋友都行咗两个圈咁样，咁就琴日都相当多人，因为我谂大家即系等咗十几年啦，咁都即系有一个期待，即系中环街市嗰个新面貌系点样？咁或者即分開幾樣嘢講啦，之前都喺即係一啲嘅新聞嗰度就講過關於即係歷史建築部分嘅保育，咁佢即大體上嗰、那個即係外貌啊，或者同即係以往一樣，咁但係就即係喺裏面嗰個間隔咧，就都好唔同啊，因為其實以往即係中環街市就有百幾二百個檔攤啦，咁今日即係只係剩翻十零個，咁其實咧嗰啲檔攤咧本身自己好有特色嘅，琴日都睇翻，咁其實如果我哋 以往我哋真係建議咧，佢係保留多啲嗰啲檔攤，因為見到其實而家裏面咧都係好多小商户，咁其實都可以用翻嗰啲檔攤，而用翻嗰啲檔攤咧係即係更有特色。而家再起翻嗰啲就即係有啲唔同。咁同埋見到琴日見到呢，其實好多即係原有嘅檔攤都尚係空置嘅，咁我會覺得即係多用返，即係真係用返去做一啲嘅小店鋪，甚至我覺得呢其實可以俾一啲年青人呢做一啲 pop-up store， 即係唔需要話一定係長期咁樣租用嘅，係即係俾年青人可以有啲創意咁樣，可能短期咁樣用就好過咧，而家即係有部分咧，好似一個展覽，一個空置嘅一個展覽咁樣。 係，除咗話嗰啲嘅檔口嘅間隔啦，就我見話有少部分就保留咗啦。不過你就話希望保留得更加多咁樣。但係有冇其他嘅過往喺中環街市你見到都值得保留嘅歷史嘅建築元素，都有今尋日喺開放嘅時候咧，都有留意到繼續喺度啊，睇到咁樣咧。 其實譬如好多人都會留意嗰條中間嗰條大樓梯啦，即係個水磨石嗰條大樓梯係最有特色嗰個部分。咁其實佢原有而家都係保留咗喺度嘅，亦都即係你一定係必經嘅，你摸到佢啊，你可以睇到佢。咁即係唯一我哋一路都有 concern 嘅就係話可能係需要根據嗰個建築物條例，佢而家咧就要喺上邊，即係側邊嗰度咧，用一啲嘅鐵嘅欄杆咁樣加高咗佢。咁我哋都有提过，一路就係话其实一啲喺历史建筑里面嘅建筑特色呢，好似嗰条水磨石嘅主楼梯咁样呢，其实都政府应该考虑呢喺个法例上面呢有一啲嘅即係宽松呀，或者係一啲 extension 嘅地方。因为佢咁样一条咁有特色嘅楼梯呢，如果即係用一啲铁栏咁样遮住佢咧，其实就即系有少少可惜。如果我哋睇翻咧，好多中环街市旧日嘅照片咧，嗰条主楼梯系真系好靓，系水磨石嘅。咁我谂 见好似就话因为法例嘅要求，所以要加啊嘛，嗰、那个 系啊系啊。但系我都觉得咧，如果处理历史建筑嘅话咧，喺个法例上边咧，都应该系有啲嘅考虑，可以有啲嘅宽严咯。因为如果唔係咧，你會係真係破壞咗個建築特色。咁、我諗呢個即係政府應該係真係進一步去考慮。 我見咧其實即係講緊中環街市，除咗講佢嘅歷史嘅價值之外咧，亦都其實之前講話活化之後咧，都有做過一啲公眾調查嘅。咁見到都話公眾嘅主流意見咧，都話中環街市應該係服務廣大市民啦，提供一啲足夠嘅休憩空間啦，比較少一啲商業元素啊、高檔商店，期望可以係一啲設置休閒啊、娛樂啊、展覽啊、表演啊、等等呢啲文化活動嘅空間嘅。你睇到今次譬如活化之後咧，喺呢一類譬如公眾空間啊、做文化嘅活動嘅空間啊，又夠唔夠？你有冇特別留意呢啲咧？又 嗱，尋日咧，我諗佢開放咗都係即係部分啦，但係我都覺得喺佢有好多嘅商店咧，都較為我覺得係高檔咗啲，即係我會見到，譬如喺地下咧，即係有啲好似一啲 lounge 咁咧，啲人喺度飲紅酒啊，或者係即係啤酒吧啊，咁都好大嘅。咁反而即係話一啲嘅本地特色嘅食物啊，嗰啲譬如啲攤檔就會比較少，好多咧係西餅啊嗰啲咁樣。咁我唔知道係咪即係佢哋 recruit 一啲商户咧，都仲係即係進行緊。咁有啲係重複嘅，即係高級西餅啊嗰啲咁。咁我會建議真係真係吸納多啲係有本地特色嘅食物啊，同埋一啲比較即係嗰個價格都係相宜啲。始終而家即係個經濟環境都唔係話太好啦。咁如果要吸引多啲本地嘅市民啊嚟睇啊，咁你如果太貴真係唔適合嘅。咁同埋個特色方面，我覺得即係尚有好多即係有香港特色嘅產品啊、食物啊，都仲可以有空間進駐。咁、我覺得即係過分即係高檔嗰啲咧，其實就唔需要咁多咯。 好，唔該曬你啊，羅亞玲，同你傾到呢度。羅亞玲咧就係中西區關注組嘅召集人嚟嘅，有關於中環街市尋日開始第一日試業，你又點睇？會唔會你自己本身都係附近嘅街坊咧，或者以前都去過中環街市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先生。 係你好。 啊，你好。咁我記得我僆仔嗰時咧，就有啲人咧，就係、是。摆通街摆档嘅，咁佢就好叻嘅，咁用嗰啲泥胶啊， 唔同顏色泥膠就好快嘅，就製成一個個泥膠公仔。 哦，攞隻牙籤篤住嗰啲 係啊，係啊，圍超圍廟啊，咁啊砌個關公啊，或者一個動物啊咁。咁而家可能好似失傳咗咁，唔知可唔可以揾翻即係識得做啲人喺度擺個檔，咁又有特色啦，又咁同埋又能夠真係去翻好耐之前個時代嗰、那個。嘅嘢令佢出現翻啦，咁樣啊， 即係你想喺中環街市都有啲，好似頭先講嗰啲麵粉公仔呢一類啲傳統工藝喺嗰度。 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根本都唔見到有嘅、 你自己本身係舊街坊嚟㗎，定係點啊？ 我喺僆仔嗰時候有啲咯，我係住中西區嘅。 係、咁所以尋日有冇特登都去睇下或者留意一下啲報道啊？變成點啊？喺活化之後咁。 尋日就冇啊，以前就係有行經過，但係以前經過嘅時候，我覺得係。好似唔好點樣啦，但係就聽頭先嗰個女士講咧，好似變成下邊係啲高檔嘅嗰啲商店啦，似乎真係冇乜用啊！你睇下成個中環都係 LG 啊、Gucci 咁，你係又開多間 LG 啊、Gucci 做乜鬼啫？係咪先？ 所以你希望都可以多啲基層 係啊，擺翻啲好基本，即係好特別係以前好多。香港時候我哋僆仔有嘅，都幾十年前，但係而家好多失傳嘅咁，甚至例如飛機籃咁，而家都揾唔到啦， 係咪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唔該曬陳生嘅電話。講到有關於中環街市啊，陳生希望多啲，譬如一啲民間啊傳統嘅手藝工藝咧，都可以喺中環街市嗰度咧有機會見到啊出現。嗱，關於呢個超過80年歷史嘅三區歷史建築中環街市，尋日開始試業啦，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七大工业国领袖将于当地星期二举行视像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路透社引述两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七国领袖可望喺系咪正式承认或制裁塔利班政权上达成一致立场。其中一名欧洲外交人士说，七国领袖将商定在是否以及几时承认塔利班问题上互相协调，同时将承诺彼此继续密切合作。七国领袖可能借助采取一致的立场，促使塔利班履行尊重女性权利和国际关系的承诺。阿富汗塔利班警告美国和英国不要延长撤军时限，否则可能承担严重后果。塔利班发言人沙恩接受英国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定出8月31日的撤军期限是红线，如果推迟就意味延长占领时间。如果美国或英国要求更多时间撤离，答案将是否定，否则后果自负。他又说这样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距离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最后限期只是剩下一星期。拜登说美国政府和军方正在讨论美军是否会延长驻留的时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全面使用授权，可以为16岁及以上人士注射，是第一款获药管局全面批准的新冠疫苗。总统拜登形容这个是对抗疫情的重要时刻，呼吁之前有犹豫的民众去打针，又敦促更多私人企业要求员工接种疫苗。药管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形容是里程碑，令美国距离改变国内疫情的进程近了一步。辉瑞公司说希望药管局的决定有助增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在食物及药品管理局全面批准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之后，军方准备强制要求所有军人包括现役和预备役部队接种新冠疫苗。发言人柯比表示，国防部准备发出更新指引，以尽快完成全军接种，预计在未来几日提供完成疫苗接种的时间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0点，升2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3，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6，人民币6.483。英镑兑美元1.372，欧元兑美元1.174， 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3.15 美元，卖出 1803.68 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喺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落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北雅山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雅山花园。咁较早前西沙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洞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西沙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洞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系车多少少啦，而家系清咗场噶啦。咁喺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车多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咧系比较车多。咁至于红棉路嘅爆水管啦，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而家净系封咗中线啫，第一线就已经系解封啦。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因为爆水管，中线需要封闭，咁第一线就解封，咁但系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一段挤塞，车龙过了观景台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一段挤塞，车龙过了观景台。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咧几个交通消息系最新嘅，就系、是、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嘅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九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桥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红桥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咧有个最新嘅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泽安村嘅快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观景台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观景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局话九月开始特定机场员工都要打最少一针。 医疗豁免咧亦都不获接纳，咁系咪即系变咗要强制佢哋打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基本局都可以一个好大嘅机构，员工佢可能因为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咁其实系冇办法嘅。佢个工作岗位就即系未必喺机场禁区入边，基本局应该都系有深思熟虑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桂花糕、玫瑰味的果 jam， 又或者菊花酒，这些都证明花除了观赏之外，其实还可以放入口。今集就会同大家分享关于花的食谱。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2021年8月24日，对接十四五规划，黄柳权指包括理念与思路对接。 大埔车祸死者增至两人，63岁女子不治。 三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经复修活化后开幕。 拜登指阿富汗撤军期限或延长，塔利班批评是延续占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讲到关于中环街市的活化之后，昨日开始第一日正式试业了。就昨日早已经有大批市民在街市外面等着入场去看。见到是蔡宏卿，刚才都跟我们谈到有份营运的就是华摩集团的行政总裁蔡宏卿。他接受报道的访问的时候都讲到说，现在街市是分两个阶段的复修。昨日就是开放了首阶段的嘅範圍俾大家去睇嘅啫，咁而家就話咧出租率咧已經係有成八成噶啦，咁七成嘅鋪頭咧就係零售啦，三成咧就係餐飲，咁亦都而家話已經有超過70间咧唔同類型嘅商户喺度進駐啊，有啲係賣啲街頭小食啊，有啲係賣啲文青嘅小店啊等等咁樣嘅，咁亦都有一啲咧保留咗過往一啲傳統特色嘅街市檔口喺度嘅。另外一個特色咧就話而家中環街市咧都有唔少嘅空間咧係用在公共空間那裡就可以給人家申請做一些社區表演的用途等等的。繼續聽大家的電話，有關於中環街市活化之後你的看法是怎樣呢？有蔣女士在電話旁邊，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 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 是，請講。 我昨天我講緊的啦，聽不聽到？ 聽到聽到，請講。 是，我昨天跟我先生就去中環街市，我就下意識就諗住街市一段里面有菜卖啊，有鱼卖啊，有肉卖，点知入到去就完全咩都冇嘅。咁啊，系楼下咧，真啱啊！嗰阵时嗰个第一个听众讲，地下咧就真系好似个酒吧咁样，啲人喺度饮红酒。咁咧就行到上面有啲饰物店，全部系卖晒咧，好似商场嗰啲嘢咁。 系。 咁我真系睇唔到有啲咩怀旧。 你期望系点嘅咧？原本？ 期望我系谂住里边咧，好似一啲普通街市咁，整翻啲肉档啊、鱼档啊、菜档咁啊，话明街市嘛，系咪？但我发觉里边一档都冇嘅。 O K。 吓，仲我仲谂住同我上先啦，谂住入去买啲菜翻屋企咁，原来系冇嘅，一档都冇嘅。跟住我走嗰阵时咧，就有个姐姐同我讲，有噶，第日会有个超级市场。咁我覺得同我行商場冇乜分別喎。 O K， 咁有啲公共空間你又點睇啊？會唔會都闊落啊？即係行嘅時候都舒服啊？咁 目前嚟講都行得舒服嘅，因為喺出邊咧就反而喺裏邊買商場裏邊啲嘢咧，就冇乜凳俾啲老人家坐啦。出邊咧喺出邊嗰啲公眾地方就有，喺入邊商場嗰啲就冇。你要幫襯佢买嘢食，咁你先有张凳坐咯。如果唔系，你唔帮衬佢就冇凳坐咯。 好啊，唔该晒阿蒋女士，讲到佢寻日落去睇嘅情况。不过佢就谂住系有啲即系普通街市嗰啲鱼啊、肉啊嗰啲卖嘅。不过今次就见唔到，佢就有啲失望咁嘅。就陈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系你好，请讲。 我琴日咧，我本身我做做的士嘅。我琴日 check 咗对年青嘅男女朋友啦，佢特登过去睇嗰个事业啊。咁我 其實我的期望這個中環街市呢，你既然是活化呢，就應該適合一些比較新一些的形式去出展現的。咁你年輕人都好想有機會做創業的。 嗯， 我相信年輕人在早兩年發生這麼多事呢，佢對香港那個機會率是即係有一些係有啲失望的。 嗯， 我期望呢佢將來呢依、這個咁樣嘅租任呢個狀態呢個過程是三個月去輪流抽籤，俾啲年輕人呢更加多嗰個機會。Okay. 有機會，總之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做到生意。但係你自己有冇入去睇過咧？除咗車啲年青人去之外， 嗱，因為琴日咧我要工作，我喺網上面喺電視嗰度睇到，佢相當係好靚嘅。佢咧喺電視都介紹過佢內裏邊嘅設施同埋裝修啊、修復啊各方面，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好啊，唔該曬陳生，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陳生係一位的士司機啊，就話車到年輕人咧，尋日都去特登去呢個中環街市活化後嘅中環街市。嗱，我講到關於嗰個租期嗰度咧，我見到阿蔡宏興咧喺接受訪問嗰陣咧都講到話，中環街市嘅商業營運模式係特別嘅，會以公共空間凝聚啲人氣啦。商户嘅租約咧就視乎嘅性質彈性處理，有啲係6個月，有啲係1年，有啲係2年，亦都會收取比較相宜嘅基本租金啦，咁樣講嘅。咁啊，而家有關於中環街市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有關於咧跨境學童方面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啲跨境學生都唔能夠每日咁樣咧係往返兩地嘅去翻學啊。見到之前咧係喺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會嗰度咧，有校長都有問到呢個問題，究竟幾時可以俾翻一啲嘅跨境生咧係可以來往兩地咁樣去翻學咧？咁佢提到啦，而家嘅尤其是北區嘅學校啦，有1/3到嘅學生咧都係跨境生啊。咁佢都提到話，其實之前上年咧都有系启动过一个叫点对点嘅校巴往返嘅呢个关口管制站啦，去到学校呢一个做法嘅。咁究竟可唔可以即系喺疫情缓和嘅时候咧，可以推行翻呢一个计划，俾啲跨境生系翻学咧，上翻呢个面授课咧？咁见到当时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都讲到话，跨境学童咧系一个大问题嚟嘅，会要求咧教育局去研究。咁但系因为涉及咧两地嘅安排，咁所以咧就话需要咧深圳系同意咧系俾学童咧系每日跨境翻学校翻香港。翻学嘅时候咧，而唔会有任何嘅防疫风险啊！嗱，对于呢一个嘅说法，或者而家跨境学童嗰个嘅状况系点咧？佢哋冇得上面授课嘅时候，咁究竟佢哋成个教育啊、翻学嘅情况系可以点样咧？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星雄，早晨。 早晨，早晨啊，小生，早晨。 早晨，黄星雄，讲下而家嘅跨境学生啊，其实佢即系作为家长嚟讲。而家跨境學生要繼續接受教育咧，咁講，佢哋係咪都係只能夠係上網課，或者有冇一啲其他嘅選擇嘅咧？你了解到其他呢啲跨境嘅學生或者跨境學生嘅家長係點嘅咧？ 其實咧，而家除咗上網課之外咧，就其他冇咩選擇，因為一係咧佢就要落嚟香港住啦，咁落嚟香港住要涉及到咧要有人陪同啦。咁同埋你個租金嘅問題，而家其實都幾難揾到租金，即係揾到房嚟租嘅。咁所以有好多家長都賴唔到，有條件嘅同學咧，家長咧就會諗辦法咧幫佢哋安排到落嚟香港住啦。但畢竟都係小數目咯。 你了解到話即係小數目，即係有幾多少，或者你接觸到有幾多少人係因為真係冇辦法啦，唔想成日都上網課啦，長期係咁都唔係辦法啦，就真係落咗嚟香港嗰度住。除咗面對揾屋啦，即係租金問題之外，仲有啲咩問題咧？如果係咁樣， 其實咧最緊要咧，佢落咗嚟第一個係租金問題啦，第二個咧就係家長陪同一個問題啦。家長陪同佢，咁佢就要放去深圳嗰個屋企啦。深圳可能仲有個哥哥或者姐姐啦。 咁同埋个老公啦都要喺大陆嗰边啦，即系变得两地要分隔，大家都唔知呢个疫情封关都封几耐嘛。咁啲啲家长事实上系好唔想落嚟嘅，因为你嚟到呢度人生地不熟啦。地不熟啦，咁同埋好多生活習慣各方面都唔係好習慣。咁為咗呢個小朋友有出咁貴嘅租金，而家即係有啲家長就提出就兩個人夾份啦，但係一個月你都要有七八千蚊嘅租金喺度啦，生活費啦，咁其實個支出係大咗好多嘅。所以我估呢而家錄咗嚟呢，我哋預算過呢大概都係一兩成嘅學生呢就落咗嚟，咁仲有八成咧都會留喺深圳唔落嚟嘅。 即係你自己就係落咗嚟同個小朋友。 我自己就落咗嚟咯。咁嗰個脾勢咧，因為我兩個都係跨境噶嘛，咁我就落嚟就冇問題啦，全家搬曬落嚟。不過就其實嗰個壓力都大嘅，因為你嗰邊嗰個層樓咧，你仲要擺空置喺度啦，咁你一樣你好多支出啦，咁嚟到呢度。又一樣要好多支出啦，所以嗰個生活咧係壓力係大咗嘅。 係咯，即係聽你講，淨係樓即係租金嗰度都已經額外七八千啦，咁仲有好多譬如食啊，咁可能成個物價又唔同啦、啊，等等。 係啊，各方面都即係大咗咯。 點解唔諗下直情即係放棄可能香港嗰個學位，即係可能呢段時間喺內地讀書咁，又有冇諗過呢一方面咧？其實。 其实有一部分学生咧已经转入去国内读书嘅，咁佢哋可能入咗啲私校啦，有办法咧，或者佢个地方比较偏远啲咧，公办嘅学校有位啦，咁佢就入咗公办啦。咁但系既然嚟到香港生嘅话咧，其实好多家长系希望咧佢哋接受更好嘅教育啦，唔系嗰啲叫咁强制性嘅教育，因为香港嘅教育始终系好过国内嘅，即系。孩子喺嗰個思維方面啦，喺嗰個接人待物咧，係會好過國內嘅。國內就係一味係要求你俾成績嘅啫。咁啲細路仔都係即係點啊死咕咕咁樣咯。咁佢哋係希望咧可以接受更好個教育。其實嗰班跨境學童咧，我相信佢哋好多一部分最後都會選擇出國去進修啊、留學啊，吸收更加多嘅方面嘅知識咯。 而家你就同兩個小朋友嘛，所以我聽到就話喺香港住啦。咁以你所知，而家喺留喺內地，有啲未必可以個個都落到嚟住噶嘛。咁佢哋上網課嗰班小朋友喺支援上面有啲咩難咧？即係你始終隔住個電腦去上堂，有啲咩困難喺度咧？其實 就係話，如果小朋友而家長期咁上網課咧，第一佢已經冇咗一個叫做群體生活啦。咁第二咧，佢係因為冇人去逼佢啦。督促佢啦，咁佢就會懶散啦，即係好似之前咁啊，我個小朋友咁啊，8:15上堂，佢可能我嗰個算乖啦，8:00起身嘅，咁有啲學生咧，我聽一啲家長講咧，佢分分鐘都係8:14先趌起身，坐喺個電腦前面嘅，咁即係同埋嗰個交功課嗰度咧，因為個老師。追唔到佢啊！咁佢就欠好多好多功課咁樣，或者佢一路上網課，對住個電腦度上網課，下面有個 iPad， 係打一間機，仲有一個電話喺度同人傾緊偈。咁所以佢嗰個集中力咧都好差，因為我哋都了解過咧，六月嗰陣時之前六月考試嗰陣時咧，其實好多跨境學童嘅成績咧都係大幅下降嘅。 點樣考到試咧？其實隔住個網，隔住嗰個 佢哋有啲咧就係、是、香港啲學校咧就會喺上面咧就揾到一啲地方就做一個異地同考，即係話喺嗰個Zoom 嘅嗰個鏡頭下面啦，咁就全部都係跨境學童就全部坐曬喺度，一班班一間間學校咁樣咯。 即係總之都租個地方喺內地就集合曬成堆跨境學童喺嗰度考試咁。 係啦，咁因為牽涉到一個升中啦，即係小學嘅升中啦，亦都牽涉到中學嘅編班試啦，中四嘅編班試啦、分班試啦。咁所以佢哋就要求公平，即係本地學生都要求公平啲啦。咁就全部都係叫做租个地方同佢考，因为喺屋企考嘅话咧，网考嘅话咧，可能你镜头见到一个小朋友旁边仲有两三个大人咧，佢哋就提出呢个唔公平咯，就用咗呢个方法咯嚟考试，咁发觉个成绩咧系大幅下降咯。 OK， 我想问咧，因为而家有啲校长又提到嘅，上年都试过点对点，即系直接由嗰个关口一路即系有个校巴咁啊车到去学校。 等啲即係跨境學童有機會上翻面授課啦。你覺得呢個安排而家做又得唔得，或者嗰個當時做嗰個成效又 O 唔 OK 咧？ 其實嗰個成效係幾好噶，可以保證到學生咧可以翻到學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整到一個點對點咧，等佢冇機會去感染嗰個疫情啦。咁當時反應咧，初就唔係好熱烈嘅，後尾咧就非常之熱烈啦。因為當時大家覺得香港嘅疫情好緊張嘅。咁好多家長都驚嘅。咁但係後尾過咗一排咧，即係過咗大概五六日咧，就啲家長又覺得，哎呀唔係，我好似都冇咩事啊，咁就越嚟越多人參加嘅。不過好可惜，總共得行咗18日就嗌停噶啦。因為嗰陣時開始又好似爆發，大陸即刻嗌停嘅。 Okay。总之你而家觉得如果而家做都应该 OK 啦，系嘛？即系做如果做 而家其实做系 OK 嘅，因为而家香港系零本地确诊噶嘛，咁你這個呢个咧系可以令到家长有信心，同埋上次试过一次咧，其实家长都系想嘅。想系有呢个方法嘅。 好、 另外我都顺便讲下咧，而家有啲学校咧都会喺深圳咧就会嗰个搵个地方俾啲跨境学童集中上网课，其实呢个都系几好嘅一个方法嚟嘅。 Okay。 起码你解决个嗰个小朋友好气啦，同埋咧有人监督佢啦，同埋有个群体生活咧，系会好啲嘅。 好啊。唔该晒黄青红，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青红就系、是、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啊。有关于校巴服务方面，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我系有蔡永发，蔡永发咧就系广东长虹旅游客运负责人嚟噶。早晨， 早晨啊， 早晨，蔡永发，我想问一下，即系你系咪专做一啲跨境学童嗰啲校巴服务噶？之前 啊，冇错。 而家咧咁， 而家我哋公司停运晒啦。咁我就转咗有少少转型。但有部分車都係仲喺留喺度等緊呢個跨境嘅開關嘅服務翻啲學生嘅。 以你所了解有冇即係同政府接觸啊？即係如果即係跨境學童嗰方面幾時會有進一步消息啊？你哋幾時可以投入翻服務咁？ 喺政府裏面咧，仲未公布到俾我哋嘅，我哋得個等字嘅啫。 咁而家因為而家嗰啱啱都講到啦，有啲校長都提到啦，上年其實出過咧就話一啲跨境學生以點對點方式嘅即係翻學方法嘅，就喺個關口嗰度就即係譬如住喺深圳嗰啲學生喺關口集合咗啦，跟住就一落過咁樣去學校嗰度一點對點嘅啫，咁啊淨係一中三至中五一啲高年級啲嘅學生嘅，你覺得呢個做法係點咧？或者而家去逐行呢個方法又可唔可行咧？你覺得？ 嗱，呢個方法係好嘅，因為舊年我哋都有參與一齊去做呢個翻學放學嘅。咁但係咧，18日就香港就有呢、這個疫症又爆發咗落學校度，咁所以又停運翻嘅。咁於而家喺未來，即係而家目前我哋香港咧係零確診啦。咁其實應該可以試行翻俾翻啲。高年班嘅打針嘅學生可以翻嚟上課嘅，咁但係而家政府都仲未有呢個公布出嚟。 OK， 即係你哋都覺得係可行嘅，行咗高年級先都得嘅。但我想知啦，譬如上次上年行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咧，呢個點對點嘅跨境校巴嘅方式，會唔會都出現到啲咩問題咧？即係譬如會唔會會可能一次過是同區有不同學校的學生，咁你要送去不同的點，都可能出現會啲學生可能會遲到啊，或者要集合咁多學生，又可能會唔會有困難啊？喺個時間上面，當時嘅運作係咪順暢咧？又 當時運作係順暢嘅，好似我哋福田口岸啊，同埋深圳灣口岸呢兩個關口咧，舊年係試行咗呢兩個關口嘅，咁我哋公司就負責咗。一部分嘅學生，咁係翻學情況裏面咧，都係理想嘅，冇遲到翻學嘅。 但多唔多學生嘅當時，即係參加呢個計劃？ 呢、這個計劃我哋公司就處理200多個學生咯。咁但係如果正式嚟講，成個口岸處理咧，應該係去到兩個關口加埋應該去到4000人到啦。 會唔會咁短時間又咁早又好多學生啊嘛？跨境學生又可能好多嘅即係跨境巴士要處理呢班學生，喺個交通上面都會有擠塞咧。又 呢、這個 暫時我哋咁多年翻學咧、放學咧都冇呢個情況出現嘅。 嗯， 因為平常日常嘅翻學咧，都有我諗都有兩，即係講緊幾個關口加埋咧、都有幾萬人翻學 嘅。嗯，你哋人手上如果真係做翻呢個計劃，處唔處理到？因為你頭先話公司都停運咗啦，咁可能要轉做其他服務先啦，要集合翻啲司機嚟做翻呢一個即係點對點跨境學童嘅服務，難唔難咧？ 而家就有少少困難嘅，咁但係我哋每間公司，我諗應該每間公司都仲有一部分車、部分司機喺度等緊呢個海關、去做翻呢行嘅生意嘅。 嗯，希望政府怎样支援你啊？譬如嚟紧呢段时间， 我哋只可以望政府早日开关啦。 嗯，即系希望可以开关，尽快等啲跨境学童可以翻翻嚟，睇下就你哋起码个服务上可以变翻即系多一啲啦，正常翻一啲，系咪咁样？都系 正常翻一啲啦、因为最主要就系点样都好啦，因为生意、我哋都系要回入翻呢个正常嘅轨道噶嘛。 嗯嗯 ，OK。好啊，唔该晒蔡永发，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蔡永发咧就系广东长虹旅游客运嘅负责人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啦，即系其实之前上年咧都试过一啲俾啲跨境学生以点对点方式咧，系由关口嗰度咧系直接去到学校，咁佢哋都话咧当时系运作顺畅，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尽快系恢复翻呢一个嘅安排啦。不过而家讲紧跨境学童，因为个通关嘅问题，根本都冇办法可以每日咁样来往两地上课。嗱，成個進度係點樣話？對於跨境學生嗰個安排，希望可以點做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再次明確咗香港發展新定位，香港要進一步行動起嚟，不進則退，慢進亦都係退。黃柳權就讚揚特區政府負起維護國安嘅責任，並且指香港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亦都包括理念同思路對接，相信特首林鄭月娥團隊能夠帶領社會各界推動香港有更好發展。星島日報報導。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昨日出席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之后见传媒，他认为如果想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建议将人民币使用大力推向香港资本市场，例如容许港股以人民币报价、交易和清算，令到人民币在香港资本市场更广泛使用。他並且呼籲港府研究一些策略性方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表示對推出更多人民幣產品持開放態度。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近期有不少人接種新冠疫苗之後仍然確診，昨日新增的5宗輸入個案，當中4人已經打了針，3人都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翻查記錄，截至昨日8月一共有75宗輸入個案，入面超過一半，即係42人已經係打咗最少一針。有專家重申，接種復必泰疫苗防重症住院有效率係可以達到96%。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7年前女醫生關孝之喺尖沙咀重生植髮中心，為體重近250磅嘅拉丁舞導師李嘉瑩做背部抽脂療程，一度離開手術室大約50分鐘，直至到助理話李嘉瑩情況有異，先至折返手術室報警。李嘉瑩其後不治，關孝之被起訴誤殺罪，在高等法院受審超過1個月。昨日由4男3女組成的陪審團退庭商議超過8個小時後，一致裁定他誤殺罪名成立。关孝之需要还押到9月3日听取求情和判刑。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深水埗近日发生罕见的爆窃案，有贼人挑选外墙搭有棚架的大厦落手，在前日光天化日之下，沿棚架爬到去10楼单位的窗户，利用自制超过2米长的鱼竿吊走屋内的梳化上一个放有5900元现金的手袋，过程只是花了40秒。虽然被屋内的女事主撞破，但是贼人已经迅速逃去。由于上址另一个单位在上个星期六亦都中招，故此警方正是翻查天眼。据了解，区内近日发生几宗类似的案件，不排除是由同一个贼人所为。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第16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时间今晚7点在东京举行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派出437人征战，其中251人是运动员，将会角逐20个大项、341个小项。 女子輪椅射箭運動員周佳敏、男子肢殘田徑運動員王浩將會擔任中國代表團旗手。香港代表團就派出64人，當中24位運動員參與8個項目賽事。游泳的許家俊和田徑的任國芬會擔任香港團旗旗手。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拉丁舞女導師接受抽脂手術之後死亡，高等法院陪審團一致裁定涉事醫生誤殺罪成。社評說，醫學美容嚴重事故一再發生，政府監管不力，遲遲未能夠就醫學美容定下清晰的定義，劃清醫療和美容界線。消委會一再促請政府要盡快立法監管，如果當局仍然是怯於業界的壓力，遇事避難，悲劇只會一再上演。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每次暑假後開學，社會都會關注學童是否適應，今次疫情後復課其實是更加需要多加關注。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據顯示，開學壓力和校園欺凌等都會影響學生情緒，而疫情期間令到學生離開校園的時間更加長，有必要更重視全面復課安排，讓學童能夠更適應復課後的生活。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就說，本港的新冠確診外來輸入個案當中有四成是來自菲律賓和印尼。社評說，本港的控疫成績來之不易，是爭取與內地恢復通關的基礎，重新輸入外佣應該是以安全為重，先小規模輸入，抵港之後入住檢疫中心，有待情況穩定再循序漸進增加輸入的配額。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國家十四五規劃宣港團專程來香港和各界深入研討國家政策，香港社會需要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進一步把握中央新發展理念要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行動起來，全面構建新發展格局。社評說，在激烈競爭的當今世界，不進則退，慢進亦都是退，做好今日才能夠贏得明天。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喺九龙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弥敦道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咧有交通意外，第三四线而家龙尾就喺弥敦道。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喺银线湾道回旋处；入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喺彩堤对出。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啊，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银线湾道回旋处；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喺彩堤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仲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清理了大约是两个字，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泽安村。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较早前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有爆水管，而家中线封闭，影响到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现在更正返应该是坏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就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 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现在都是回复正常的。讲回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最主要都是慢线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二上午九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把声咁熟嘅，边个嚟噶？听多次。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莫非是报新闻那个？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黄春梅。 嗱、啊，系咪啊？咁佢搞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黄春梅， 手下留情。 2021年8月24日，对接十四五规划，黄柳权指包括理念与思路对接。 大埔车祸死者增至两人，63岁女子不治。 三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经复修活化后开幕。 拜登指阿富汗撤军期限或延长，塔利班批评是延续占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头先就讲到关于咧中环街市啊，就系寻日开始系开放啦、试业啦。咁其实呢个都系第一个阶段嘅工程嚟嘅啫。咁第二阶段嘅复修工程咧，就会包括埋咧系重新设计咧系面向德辅道中嗰边嘅外墙。咁就话咧预计喺出年第三季咧就会系竣工噶啦。咁另外咧，除咗试业之外咧，话第一个星期咧喺中环街市呢度咧都有一啲工作坊噶，就话系会同科技园啦，同埋数码港咧合办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或者你有冇去过中环街市咧？有冇即系寻日开咗业之后，你有冇去睇过？特登睇过活化之后嘅情况系点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有关于跨境学童啦，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喺施政报告咨询会咧，有校长都问到跨境学童翻唔到学，喺而家嘅疫情之下，可唔可以把握时机系重启翻咧？上年都系一度系实行过嘅点对点校。校巴是往返呢个嘅口岸管制站啦，同埋学校嗰个做法啦，俾一啲跨境学童咧系上翻面授课，佢有个咁嘅建议嘅校长方面，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先有叶先生，早晨。 系，喂，你好啊，阿萧生。 系，你好，请讲。 冇啊，其实咧，跨境学童点对点咧，我觉得系因为最先系我睇到系咩福田同埋嗰个深水湾嘅口岸啦，系啦。如果行到咧，我觉得即系都想建议。教育局可以增设喺罗湖都行得到，因为其实涉及都几多跨境学生咧，都喺罗湖嗰方面居住嘅，系啦。咁另外咧，因为佢上一次行系讲紧3年班至5年班啊嘛，咁 中学嚟讲嘅 系啦，中学嘅上次系中三至中五， 冇错。 我冇记错啊，第一阶段、之后就疫情就停咗啦嘛，系啦。咁其實我都希望教育局可以做得到，中一至中三都可以繼續做到咯。因為我小朋友就嚟緊係升中二嘅，係啦，都係跨境生嘅。 咁而家呢段時間佢點㗎？佢係一路都係上網課㗎嘛？ 其實呢段時間喺呢年幾咧，我小朋友嚟過一次。喺元旦，即係上今年嘅元旦嚟過香港一次，咁、但係之後又翻咗四日學啦，翻四日學喺上水嘅，咁之後又疫情又停咗，所以最臨尾最後咧，我又將小朋友又帶翻去深圳咯，所以而家小朋友都仲喺深圳。 咁但係我意思佢哋翻學都係即係上網課，佢基本上就唔識啲同學，又唔識啲老師嘅，係咪咧？ 應該咁講咧，其實一路都係上網課，咁但係上網課嘅效果係非常之差，因為小朋友上緊網課咧，一邊又心不在焉，又令佢打遊戲機嗰邊啦，咁直至到媽咪睇到啦，又擰翻轉頭，所以個效果係我覺得差咯，即係如果小朋友自律唔到嘅。是一個很大影響咯，上不到面授課堂。 但係暫時都未有話即係通關嘅，即係再進一步消息啦。可能都不知道維持幾耐嘅，即係跨境學生係翻唔到學，咁點算咧？係咪都係只能夠係喺即係內地嗰度等住先，繼續上網課維持呢個做法咧？ 我自己就已經安排咗一個嚟緊呢個禮拜咧，會等佢過嚟香港，但係就要付出高昂嘅酒店嘅。租金咯，差唔多講緊八九千蚊喺太子嗰度租一間酒店，所以係非常之即係叫做沉重啦，那個壓力啦，應該咁講。 即係想佢長遠喺香港住啊，定係點啊？ 應該咁講，我就一路係喺香港做嘢嘅，所以我平時就會喺自己我媽咪嗰度住。咁係因為小朋友上一次嚟香港都住啦，但係因為地方都算太細啦，所以諗住。如果暫時一路都未通關的情況下咧，暫時一路住住先咯，但就要付出昂貴的租金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葉生，多謝你的分享，講到有關於佢嘅仔仔都係個跨境學童嚟嘅。仲有張先生，早晨。 喂，早晨。 係你好，請講。 我睇到你哋嘅新聞嗰啲片段係講嗰個中環街市。咁就勾起我哋細個五六歲嗰時間咧，喺嗰度揾嘢食，嗰啲咁嘅情景。但而家我睇翻嗰啲咁嘅照片出嚟咧，就完全就根本就兩回事。你就算你嗰度樓梯，我哋瞓覺嗰個位都冇咗啦。我都唔明佢係保育同呢個活化。是有咩作用呢？ 咁可能都活化就留翻低一啲部分嘅建築嘅特色咯。咁跟住就其他即係都嘗試即係變咗一個即係繼續可以維持落去啦，用一個營商嘅模式咁樣。咁可能都 即係同外國嘅做法一樣啦。就將你裡面啲嘢就拆曬，留翻外殼。俾你睇啊！嗱，你哋睇啦，呢啲就以前嘅嘢啦，就是、外边、里面咧就全部都系新一代嘅嘢。咁我哋如果系要一望到外围咁样，就勾起咗我哋细个 嗰阵嘅回忆， 嗰度嘅回忆，嗰啲嘢就完全就根本就两回事。 OK， 明白。 最低限度而家你喺横边嗰度。啲芽菜嗰啲阿婶，我哋走去执啲芽菜翻嚟到煲粥，嗰啲咁嘅情形都冇咗啦。 OK， 好啊，唔该晒张先生，多谢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讲到中环街市，讲紧佢五六岁嗰阵细个嗰个街市嘅情况，咁就佢就话都系睇报道啦，就同佢以前回忆嗰个嘅中环街市咧都好唔同咁样，咁呢个佢嘅睇法嚟嘅。先休息一阵，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医管局精神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林明医生， 举个例子，一啲国家咧，譬如英国先算啦，咁佢会将呢个重症精神病咧列为一个优先嘅组群嚟接受呢个嘅疫苗噶。原来咧，佢背后咧就好多精神病人，佢哋长期咧都会受一啲压力嘅，佢好多嘢谂啦，好多忧虑啦，咁变咗咧令到呢个身体状态会差啲。譬如话一个抑郁症嘅人，佢根本如果比较个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你谂下乜都唔想做噶嘛，就算好喜欢嘅兴趣，佢都会停喺度唔做噶。咁变咗呢啲情况之下咧，如果冇周边一啲人去协助佢咧，咁佢就变咗会少啲机会，佢会去主动去打针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咧就提到啊，就话上年七月咧去到今年六月咧，喺公立医院嘅医生同埋护士嘅流失咧就系分别4.6%啦，同埋6.5%啊，即系护士嘅流失率咧系比医生系更加高嘅。咁佢嘅推断咧就系话从一啲离职员工咧申请嗰啲嘅服务记录啊，提早报税等等咧，咁去推断啦，流失率咧嘅上升咧。是因为移民是导致啦，咁另外都提到话一啲私家医生咧都因为有医生移民咧导致人手不足啦，咁所以喺公立医院咧系有挖角嘅，咁即系讲到移民对于私家医院同埋公立医院咧个人手方面咧都有啲影响，咁有报道咧就提到话医管局咧早前就开始着手嘅研究啦，将员工嘅退休年龄咧系由60岁提高到65岁，就话报道就话据佢了解咧就会喺下个月嘅大会嗰度咧提交呢个建议。延长员工的退休年龄对于人手方面帮到多少呢？现在在一些的医管局、公立医院入面的人手方面又如何呢？请一位嘉宾同我们去倾下先。有医管局支援职系员工协会主席吴伟玲，早晨。 早晨。 早晨，吴伟玲，讲一下先，支援职系是不是包括一些病房助理啊、抽血员那一类啊？ 都包含好多嘅，仲有清洁啊，运输啊嗰啲咯。 呢一类支援职系嘅员工有冇话即系譬如离职嘅状况系点咧？因为头先有讲到话医生啊、护士嗰啲嘅离职率啦，支援职系又如何？ 我谂普遍有5%-10% 到。 以你了解佢哋离职嘅原因系咩咧？ 有啲系退休啦，有啲可能啲仔女移民啊，跟佢一齐去移民啊，咁样。 5%-10%，即系5%-10%啦。对于病房嚟讲，少咗呢一个比率嘅支援职系员工，有几大影响？ 运作嗰度都会有影响咯，因为其实你病房入边人手都好紧缺嘅，你尤其是内科病房嗰啲咧，其实一对差唔多15个人嘅，其实都个工作量都好大嘅。咁如果退休潮啦又咁啱，咁影响都相当大咯。咁一间可能少咗一个或者翻工咁样咯。 但系要补翻难唔难噶？即系要请翻一个支援职系员工，譬如你想话1:15呢一啲嘅人手。 其实请人又不是说很难，但是你要他熟悉个病房入面的运作呢都要相当时间下咯，可能都要3个月啊咁样先可以补充一个即是比较熟手啲嘅同事咯。 有冇听到话即是最大问题或者在人手最短缺是哪一啲岗位上面又涉不涉及一啲即是相对资深啲要啲多啲经验嘅嘢嘅员工嘅呢？咁但係佢哋又离开咗，即係冇再做啦，咁有冇话边啲岗位係严重啲㗎？ 而家呢就我知文职都有嘅，文员嗰啲都有离职嘅，咁病房又有啦，咁有啲可能中央运输队长嗰啲都有嘅，咁可能文职就会多少少咯，咁样咯。 但整体有冇文职啦？但整体会唔会直情影响到病房个运作有即系直情出咗一啲问题啊之类咁样？有冇听到去到咁严重？定系都冇嘅咧？主要都系如果系文职嘅话。 病房有啲啦，因为其实相对你而家我哋呢批早年入职嗰啲全部都係60岁㗎嘛，咁就变咗就有啲就要等去个再重聘嘅，要等1个月嘅，咁你补呢啲位呢都係已经係冇人㗎喇咁样囉。 即系你讲到话，而家60岁退休之后，有一啲计划系可以去做一个退休后重聘嘅啦。我想了解本身呢啲计划咧，都多唔多员工去即系退休之后再翻翻嚟继续做啊？或者有冇啲咩条件啊？要有啲咩门槛先可以退休之后翻嚟做咧？ 首先佢嗰个每年嗰个评估咧，佢要合格啦，合配个标准啦。咁另外你个就要睇下你嗰個上司嗰個崗位佢要唔要翻你啦。咁有時如果佢哋唔要翻去原本個崗位咧，咁啲同事又會唔考慮做翻可能會走咯，唔做咯咁樣咯。 但基本上係唔難噶嘛，要即係退咗休之後重聘咁樣。 其實難就唔難嘅，但係就有啲字要等成個月，可能等得嚟佢就唔想再翻嚟做 啊。哦，咁哦 ，OK。咁但係譬如翻嚟做有冇一啲唔同嘅咧？喺工作上面有冇話你退休之前同退休之後喺工作上面有一啲係唔可以再做噶啦？譬如只係做一啲臨床嘅，就唔可以做一啲文書嘅。有冇咁樣分法㗎？ 我而家據知就譬如你嗰啲日間嗰啲咧，日間醫療中心嗰啲咧，多數都唔會揾翻你重聘嗰啲噶啦，即係都少呢啲崗位俾你重聘噶啦。呢個物理治療就會少啲噶啦，物理治療嘅助理又會少啲。咁病房咧，你要即係就會因為少人肯入病房做啊，相對就可能咧就會有啲人個身體狀況可許可都會繼續做，但係咧佢就會將你個有薪假，即係個年假咧，就將21日咧就 cut 到變翻10日，咁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就冇咁好咯，因為老實講，你60歲以上個年紀大啦，你個休息時間仲少咗，咁我又覺得唔係幾好啦呢樣嘢就。 但你整体点睇？而家有报道都话，即系研究将员工嘅退休年龄啊60岁提高到65岁啦。你估啲员工想唔想咁咧？ 普遍都好欢迎嘅，但系就想60至65岁嗰个年纪入边咧，就弹性多少少咯。咁譬如佢哋可以真系佢可以服务多2年或者3年嘅，你都要俾翻个医疗福利佢。咁嗰啲同事就会会欢迎呢个计划咯。因为如果做到话5岁，你中途如果嚟咗职，佢冇咗医疗咧，服务咗可能有啲成30年啊，或者10几20年啊，嗰啲就我觉得又系冇咁好咯吓。 但如果聘用条件一样，应该就冇乜问题啦。纯粹系嗰个退休年龄延后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吓。 OK， 聘用条件一样就好啲。同埋个弹性，你嗰个离职嗰个弹性咧，可能你62、63岁或者去帮你服务多2、3年嘅，咁其实都帮到啊吓。咁就好啲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啊，啱啱咧就系阿吴伟玲嚟嘅，吴伟玲咧就系医管局支援职系员工协会主席嚟嘅。嗱，就住而家讲到呢个问题啦，医管局都有一个嘅回应嘅。医管局嘅发言人就话咧，系医管局十分关注咧公立医院嘅医护人手情况，佢所以咧都因此系制定咗一系列嘅措施啦，以吸引同埋挽留咧医护人手啦，包括招聘全职以及系兼职医护人员，通过特别退休后重聘计划啦，重聘一啲合适嘅退休医护人员啦，悉数招聘咧所有合适嘅本地大学医科毕业生同埋系护士学生，以及咧系按有限度注册形式咧系招聘非本地受训嘅医生喺公营医院嗰度做嘢噶。咁另外医管局咧亦都为现职嘅医护人员咧提供更多嘅培训啦，以及系晋升机会啦，以进一步挽留人手，局方咧会继续研究唔同嘅挽留人手措施，并且同唔同嘅持份者沟通，同埋适时公布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行骗集团，拘捕15人，怀疑骗徒在网上二手交易平台假扮买家，利用银行兑票的真空期骗取总值大约230万元财物。警方相信这个行骗集团和今年2月至8月的21宗骗案有关，骗徒在网上接触一些放售包括名牌手表、手袋和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卖家，见面交收的时候声称已经用支票将款项存入卖家户口，利用银行兑票的真空期骗走财物。警方起翻部分失物，包括一只价值36万元的手表。被捕人士年龄最小只有14岁，其中5人已经被控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名，其余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向警方报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宗是河南的本土病例，其余都是由境外输入，上海占9宗，广东8宗，浙江7宗，云南、福建和四川等地亦有个案，上海再多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 另外新增的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是94,687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8,4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什基表示，总统拜登寻求对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调查，预料会在当地星期二的限期前完成，但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完成对外发布的非机密版本。拜登今年5月要求情报人员在90日内查清新冠病毒起源，包括寻探在中国实验室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早前表示，中方再次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强调溯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全面使用授权，可以为16岁及以上人士注射，是第一款获药管局全面批准的新冠疫苗。总统拜登形容这个是对抗疫情的重要时刻，呼吁之前有犹豫的民众打针，又敦促更多私人企业要求员工接种疫苗。药管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形容是里程碑，令美国距离改变国内疫情的进程近了一步。辉瑞公司说，希望药管局的决定有助增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6点，升266点，成交金额10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8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元，升13.2；阿里巴巴157.2，升5.1；药明生物119.7，升6.7。美团204.6升9.2，创科实业166.7跌1毫。先瑞达医疗新上市报17.42，小米集团24.95升6毫，友邦保险94.6跌1.15，港交所487.6升2.89，快手72.25升2.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2，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5。人民币6.48，英镑兑美元1.372，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3点，升279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62美元，卖出1,80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啊，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喺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嘅清水湾道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噶。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反方向入翻去清水湾方向啦，车龙就去到新西贡公路，近住窝尾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反方向入翻去清水湾，车龙就去到新西贡公路，近住窝。 尾对出。咁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后面啦，大坑东道至到通菜街嗰段咧比较挤塞，就系界限街去观塘，近住窝打路道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系大坑东道至到通菜街一段嘅界限街挤塞。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嘅坏巴士都系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啦，至到奇德尊新村都仲系行车缓慢。喺红棉路就有爆水管，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中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系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反。方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入回去沙田方向，因为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拖走了，但车龙仍然排到去彩虹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始创中心一段挤塞，排到去运动场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仲系慢车，车龙去到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8月24日，对接十四五规划，黄柳权指包括理念与思路对接。 大埔车祸死者增至两人，63岁女子不治。 三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经复修活化后开幕。 拜登指阿富汗撤军期限或延长，塔利班批评是延续占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有关于在公立医院的一些医生啊、护士的流失的情况，这个都是根据医管局主席范宏玲讲的讲法的。他都推断这些的医护流失率上升是跟移民是有关系的。刚才有跟一些支援即系在医管局的员工谈过，又请一位有关护士方面的代表，有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早晨。 早晨，早晨，主播主持人，早晨， 早晨，袁志文，点睇？范鸿龄讲话，即系护士嗰个流失率咧，都几高，甚至高过医生。佢就话上年7月1号至到今年6月底嚟讲咧，就比话之前一年嘅同期咧升咗0.9个百分点。你自己观察系咪都护士离职嘅情况都严重咗？ 呢、這个情况其实我哋一啲都唔意外嘅，一啲都唔意外，因为其实我哋香港护士会喺旧年年尾嘅。2020年嘅11月尾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当时係对全体会员30,000+会员呢做咗个问卷调查嘅。 嗯。 咁、我哋返嚟有700多份即係问卷回返嚟。咁、中间基本上呢700多份入面，其实基本上53% 人係搞緊或者考虑已经考虑緊移民嘅。呢个係旧年嘅数字喎。 嗯。 旧年年尾嘅数字。咁当时我哋已经出发信俾医管局同埋局长，就要即係、就是、要正视㗎啦。咁、如果大家更加近半年睇返香港嘅情况，咁就所以我一啲都唔出奇。 所以你自己推断都同阿范鸿龄类似，就係离职率系同移民系直接有关系嘅，就未必同工作环境好大关系，系咪呢？ 应该似乎而家系我哋系净流失啊，因为以前咧系咩呢？以前医管局嘅同事离职咧，基本上就佢其实都喺翻香港噶嘛。 嗯。 系翻，不过可能去咗私家做啊，去咗老人院做啊， 嗯、 去咗其他啲医务机构做。不过佢继续做翻护士，佢唔做医管局啫嘛。咁、但系而家个情况就系佢其实唔喺香港啊。就系咁样咯。 但系呢啲譬如你听到话你自己接触到啦，呢啲离职或者选择移民而离职嘅护士，通常系一啲咩年资咩职级噶？ 基本上我哋旧年个问卷都睇咗嘅，基本上咧。差唔多係70%呢啲話會搞移民咧嘅人咧，或者搞緊嘅人咧、其實係5至10年嗰啲嘅， 嗯， 即係畢咗業5至10年，即係其實講得直接啲就係基本上係比較有經驗嗰一班嚟嘅啦， 嗯，咁呢一班嘅流失。对于整个医疗质素啊，一啲病房嘅运作啊，病人有冇一啲咩影响咧？或者新嘅人去顶佢又顶唔顶到咧？其实即系资历浅啲。 会出现，会将会系出现青黄不接噶啦，一定系噶啦。咁、当时我哋差唔多旧年尾今年年头嗰阵时已经呼吁政府就要加大嗰个专科护士嘅培训噶啦。 嗯。 因为其实呢啲5至10年嘅同事咧，大部分都一下就已经系专科护士啦，一下就其实已经系所谓资深护士啦，即系护士已经踏入咗护士嗰个阶梯入边噶啦。咁呢啲人，咁但系叫老实咁讲，呢啲人其实系最容易走嘅，因为佢搞移民咧，基本上即系。去外国嗰份工系一定冇问题噶啦，同埋好抢手添嘅，同埋仲我唔知咧，呢、這个可能你哋问翻医管局啦。当时我哋嗰时候，我做嗰个统计咧，呢啲同事最受影响嘅临床科目咧，其实就系嗰啲危重病科啊，即系深切治疗部啊嗰扎嘅同事啊，啊呢啲同事咁，所以系当日我哋都已经讲咗，第一就系加大嗰个专科护士嘅训练，第二就系其实嗰、那个。大学嗰个护士训练都要加大噶啦、 不过可能都冇咁快培训到啊嘛，咁短时间。 但系你好过乜都唔做嘛，系、好过乜都唔做嘛。同埋你而家基本上仲有啲人系等紧噶嘛，可能搞紧啊，离佢真系离开香港仲有2-3年时间噶嘛。 嗯，头先你话咧，即系护士嚟讲咧，即系要移民，佢哋要揾嘅工作咧，都冇乜问题嘅意思系，因为佢哋嗰个资格系可以去到外国都承认，定系咩意思？ 系啊，其实香港嘅护士有两个原因嘅，有两个原因。第一就系因为所有香港护士本身嗰个训练咧，绝大部分都系英文嘅，英文训练，所以佢去西方国家系完全冇问题嘅，都好多承认嘅。通常就只係會做翻啲 assessment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因為香港個護士都因為嗰個不嬲嗰個專業水準都好高啊，咁所以基本上做個 assessment 亦都唔會話要肥佬啊嗰啲嘅，冇嘅嚇，不嬲都口碑好好啊，香港護士不嬲都嚇，咁、特別係因為我哋其實對上一個移民潮，香港護士嘅移民潮就係97啦，咁嗰班同事亦都流散於。 即係英美澳加嗰啲地方噶啦，咁其實都做咗好好嘅品牌喺度嘅。 嗯，但反而係咪同醫生比，話醫生嗰啲有啲資格就未必承認啦，係咪以你所知？ 醫生反而喺外國個保護主義比較強啲。 嗯， 反而護士全世界嘅反而護士嘅保護主義唔強嘅。因為大即係嗰個唔夠人嘅情況好嚴重，全世界都係好嚴重嚇。咁、 okay. 所以你如果有英文完全英文識嘅，即係講得到英文、睇得到英文嘅醫療記錄，咁冇乜大問題㗎。 Mm-hmm. 你個醫療香港嘅醫療質素不嬲都唔差㗎啦。咁、mm-hmm. 所以你基本上同世界接軌㗎。 嗯，咁喺呢一個護士嘅流失率啦，頭先都講到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啦。有報道都話啦，醫管局話研究緊將啲員工嘅退休年齡由60歲就延後到65歲，就話即係據了解就話當局都會喺下個月大會嗰度會交呢個建議嘅。你覺得呢個喺人手上幫到幾多咧？延後五年呢個退休年齡？ 我自己睇就做。去做總好過唔做啊！有啲咩覺得幫到都做啦，幫到都做啦，咁、所以即係我諗香港護士會對呢個建議係歡迎嘅。我哋而家都問緊醫管局總部，問多啲資料同埋嗰個安排細節，因為我諗啲特別啲比較前線啲嘅同事，佢哋會緊張就係、是、延後咗退休年齡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升級？ 咁所以會唔會反而唔想咧？因為然后咗咁啲年轻嗰啲又未必咁容易上到啊嘛，就惊未必升职，咁可能佢哋未必上喎，会唔会咧？ 我呢个就等医管局讲翻个安排会系点样啦。但我想强调就系、是、其实当年可能你太后生啦，上一个世纪仲系呢个殖民地年代八十年代咧，当年成个政府咧嗰、那个退休年龄咧都系由55岁褪去60岁嘅，当年都。在八十年代初上個世紀，那時牽涉10多萬公務員添啊，15萬到啦，講當年的公務員，咁都係咁做啦，當年，咁所以我會睇就係、是其實都係睇喺個安排細節點樣嘅，安排細節如果做得好嘅話，應該就冇影響嘅。咁同埋都好似話齋，點都做啦，你加大專科訓練啊，護士嗰度個普通即係學大學嗰度又加位啊。呢啲退休年齡又褪多5年啊，咁方方面面做啦，希望即係將嗰個情況可以舒緩一下啦，嚇咁樣啦。 好啊，唔該曬袁志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 唔該曬，拜拜， 拜拜。袁志敏咧就係香港護士協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護士咧嘅流失嘅情況等等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到到在《給孩子的港台散文》這本書裡面，他選了另外譚吃的散文，一篇名為《油炸鬼妙在食空氣》，另一篇的題目就是《檸檬茶與阿拉丁》。 到到旁征博引，說天神在人間烹飪比賽之中做評判，在參賽中牛角包、薄餅和油炸鬼之中判最終油炸鬼勝出。評判說油炸鬼的麵條裡面的空氣實在分布得疏密適度，牛角包不及優勝在於裡面的空氣位實是多了一點，但是好在牛油香，至於這個薄餅就空氣不足了，不妨加啲作料上去一齐食，不自单调。道道话油炸鬼一般用嚟助粥，咬一口油炸鬼，喝一口明火白粥，喺冬天早上尤其系一件乐事。将油炸鬼入面嘅空气饱索粥水，食起嚟又系另一番风味。 道道移居外国之后，食成为佢生活，亦都系佢嘅艺术，系佢嘅工作，亦都系佢嘅享受。佢泡制柠檬茶真系自有一套啊！ 做法：薄薄嘅柠檬切片备用，瓦杯内放进开水，将杯身烫热啦，再将水倒咗佢，将大吉岭茶包嘅纸套去掉，放入杯入面，再冲入201度嘅开水，加盖焗泡1-2分钟，加柠檬片同埋糖，用银匙搅拌。 道道非常认真咁样申明，一杯柠檬茶就同呢个宇宙有咗千丝万缕嘅关系，阳光、雨水、人力、物力，真系缺一不可。最后喺各种因缘巧合之下咧，诞生咗呢一杯柠檬茶，攞喺手里边，真系重如石头，贵如金子， 简直是不能相信是真的事的。有一次到到同朋友伊莎贝共进午餐，伊莎贝笑住咁讲：你知道要将鲫鱼萝卜丝汤将佢整好摆喺你嘅面前系几咁错综复杂嘅一回事啊！饮食嘅魔幻就喺呢度。道道同伊莎贝呢番说话，说明咗食嘅简同埋繁全在你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孩子的港台散文》，编者刘兆明、梁淑敏，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前日在大埔广福道发生的严重交通意外涉及的士的，昨日就说再有一名的死者。这一名的死者就是63岁的女子，她昨日朝早7点是不治的，所以整个意外的死伤人数就是两死八伤。对于这个意外有些什么看法呢？相信很多人都可能看过一些相关的片段了。你自己的看法怎么看呢？ 1872311 看到明报就说现在据悉涉事的士司机就仍然留院，又说案件是交由新界北重案组接手调查，会循是不是误杀，是不是涉及误杀的方向去调查。另外其他伤者方面就说截至昨日傍晚五点多都仍然有四名的伤者是留医，其中四岁的男童就是情况危殆，怀孕五个月的37岁的孕妇和一名51岁的女伤者都是情况严重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事件亦都令大家关心到是涉不涉及一些职业司机或者的士司机驾驶态度的问题等等的。都请一位嘉宾同我们谈，有香港的士业议会副主席吴坤成。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吴坤成。怎么看今次这个意外，有没有看到一些相关的片段你都有留意到？ 有的。我哋讲之前，我哋都系想讲，即系对的士业界对呢次咁严重交通意外咧，造成死伤咧，都感到非常之难过嘅。希望啲伤者啊尽快康复，系嘛？咁业界见呢件事发生，其实不嬲，我哋都有啲嘢进行紧啲改革，甚至乎安装嗰啲安全系统嘅。咁睇见呢件事之后，我相信我哋更加要積極咁加快推動咧安裝的士嗰個駕駛系統嘅裝置啦，同埋我哋都諗一樣嘢，就係要推動嗰個車隊管理法，令嗰個的士嗰個駕駛嘅嗰個常識啊、提示啊、監察啊，甚至乎有時有啲即係最新嘅路面情況咧，都要即係同佢哋不停咁去提示同更新啦，係嘛？咁業界咁睇嘅。即係咁呢件事發生裏面嘅情況，我哋就喺度就唔方便多講。但係始終一句説話就係駕駛安全個緊要性、即積極性同埋嗰個所謂態度咧係好緊要。咁所以咧，業界都喺而家現時推動咗去安裝好幾部嗰啲叫做我叫安全裝置系統咧，對啲車嘅追撞啊，甚至乎防護設施咧，會作出響號同警示咧，會斬燈咧，同、埋有少少信號發出咧，就等啲司機留意到咧，佢駕駛嘅時候咧有少少動作唔啱咧，就會提出警示嘅。咁而家都試驗咗好幾套系統咧，我諗短期內都盡快同政府傾傾咧，我諗開始要安裝。咁呢方面都希望能夠即係加強即係的士司機嗰個駕駛嗰、那個即係各方面嘅行為啊，作出一啲警示啦。另外一種就係車隊管理化嘅意思，就係話。如果而家現時啲司機嚟揸車嘅時候咧，如果能夠喺開工前有啲所謂即係我哋了解佢嘅個人狀況啊，咁有少少叫培訓嗰個即係課程啊，咁而車隊裏邊都有啲所謂嘅即係我叫 GPS 監察系統啊，甚至乎都好最新嘅信息嘅提供俾佢哋咧，我覺得成件事對啲司機各方面佢嘅態度同埋駕駛各方面嘅安全咧，同埋。做得好之餘咧，令到乘客坐的士方面更加放心啲，係嘛？ 好，吳坤成，我想問，因為今次都大家留意到啊，會唔會意外都涉及的士司機嘅駕駛態度問題咧？亦都有啲人提到，而家啲的士司機好多時候都會用電話去接單啊，啲 apps 啊咁樣，咁啊擺咗喺個車頭嗰個位咧，可能會遮住佢哋對於路面嗰個情況喎，睇得冇咁清楚喎，或者冇咁專心揸車喎。你自己觀察到個情況又點咧？ 我可能咁睇嘅，因为而家开始有少少咧，即系话睇到明显就话嗰个所谓嗰个的士嘅生意咧，从嗰个所谓我哋叫做 Apps 平台咧，提供啲生意俾佢哋咧，佢哋着重咗装多少少，即系嗰个手提电话喺度。咁但系我觉得装多超过几一部之外咧，我成日提醒啲司机或者啲会员咧都尽量小心嘅。咁我相信嚟紧都可能对呢方面咧会多加留意，睇下有各方面。即係會有咩對業界有咩，即係開會嘅時候會傾啲咩啦咁。咁我覺得最終都係因為揸車嘅時候，希望啲司機咧都對路面嘅情況、突發事件方面咧，咁所以我哋裝咗啲所謂嘅即係叫安全裝置咧，都係提示啲司機咧，佢每個行動啊，甚至乎揸車嘅時候啊，咁有時有啲比較最行得比較貼啲，甚至乎貼線嘅時候多加留意咧。我相信咁嘅多個輔助會好啲咯。咁至於最終司機呢個佢個人揸車嘅時候，我覺得佢對自己嘅行為啊，即係精神狀態啊、基建嗰方面都要多加留意咯，係嘛 ？OK， 好啊，吳君誠啊，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君誠就係香港的士業議會副主席嚟嘅。嗱，整個事件啦，整個交通意外啦，個調查咧都要交翻俾警方繼續去做啦。咁啊。不過大家都繼續都會關心住呢件事，因為都涉及咧即係人命，亦都係比較嚴重嘅。夠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姚先生，早晨。 係，就係早晨啊，早晨啊主持。 係你好，請講。 我就想講話咧，因為有啲時候咧，嗱嗰啲的士即係揸，尤其是市區嗰啲紅色嗰啲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咧好多時偶然咧，如果我寫字樓翻早咧，我就一定要好多時翻早都有啲時候。即使我住喺油塘，我咁远咧，我啲时候可能要打红的咧出去港岛翻工嘅。 系， 但系我真系试过，我真系觉得啲的士嘅咧，其实咧佢哋有啲驾驶真系好差，有啲咧就甚至乎咧系讲咗好多理由咧唔接我嘅。试过有一个替工嘅咧，我喺大本营嗰度我接，嗰阵时我真系好赶时间，我话唔该湖中大厦，佢就同我讲就话。唔好意思，我替工唔识路，就叫我搭第二架。佢就已经阻咗我一次。喺第二次，喺我屋企回旋处楼下，我又再次接一架。我话唔该湖中大厦，佢咧就同我讲话，唔好意思，我要去维修中心，我唔方便，我唔车唔到你，请你搭后边嗰架。喂，好在后边有车啫。如果后边冇车的话，你一次一次讲咗好多，你又唔车我。咁我到时我可以边度投诉咧？已经持续我两次投诉到去运输处度，次次都话。要我交俾警方，对唔住，我冇咁多时间去警署落后，因为我本人系一个公务员嚟嘅。 OK， 咁咧我冇咁多时间同你去警署落后工，我只能够星期六日或者公众假期先有假放，所以咧我唔天公就周。同埋咧，我真系好似觉得你要我去警署落后工，我边有咁多时间去警署落后工啊？ Okay. 但整体譬如你坐的士嗰个经验，除咗话有啲未必肯载你去某啲地方，你自己觉得司机驾驶嘅态度系如何咧？驾驶嗰阵， 你啲驾驶啫，就分分钟咧，仲试过有一个咧，就佢自己熟唔熟路咧，又唔出声。试过有一次我搭的士，我真正跌中咗个过海啦。佢识得过海，但系咧佢反而咧就同我兜咗去唔知边度。明明我去湖中大厦，你出咗东隧，你应该系要上桥。 明白。 但系咧，佢冇上到，直接落去，佢就净系出咗就讲 Oh my God， What is Oh my God mean？ 跟住之后咧，佢就喺度同我讲呢句说话，一路行，跟住之后咧，我带唔翻佢嗰条路。 OK， 我就教佢，你应该系上边嗰度，即系兜翻落去啊嘛，你兜翻落去啊嘛，你又完完全全净系识得同我讲礼道道，根本就唔系礼道道，系你一直行。 OK， 好啊，唔该晒阿姚生，讲到佢扎的士好多嘅经验，有啲唔系好开心嘅地方啊，多谢晒姚生同你倾呢度。